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57集，怪物。 爷们儿是西边过来的，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商道行家，到了咱们敦州不敢怠慢，在这儿先把话放一放。您舟车劳顿，全当听个趣儿，解个闷儿。 沈泽川没答话。这伙计见惯了来往商客，跟巨贾匪盗都打过交道，知道有些主脾气不好。他神色如常，站稳了脚。 爷进了城，跟什么人做什么生意，全凭各位爷自个儿做主，谁也管不着。往来皆是客，出入都是友。敦州僻远，咱们相互照应，有事需要调和。爷尽管派人来铺子里喊一声，甭管哪儿的人，只要爷使唤，伙计们随时待命，保准不拖沓。但只有一条规矩，须得给您说明白，那就是凡是买货卖货，都得在铺子里记当。凡是在铺子里记当的货物，都得是货真价实的东西。只要在咱们铺子里头挂了牌子，就算是严实点了头。咱们在敦州就是商誉共享，富贵同乐。 伙计说完了，再次朝马车行了礼，侧身抬臂，引道：“ 后边专门给爷腾了院子，伺候的人您随便挑，时间瓜果应有尽有。爷只要住在敦州，想吃什么玩什么，尽管开口，咱们严氏全包了。” 费胜暗自啧舌，西家也有钱，但远没有到这么大方的地步。这严和儒真的绝了，传说他爱财如命，可以挥金如土。好摆阔，喜黄金，在敦州砸了血本，把来往行商的心都给拢住了。难怪西家铺子往东根本打不进来。伙计也不废话，喊了嗓子：“ 天际十六院，迎贵客进门。” 马车轰然驱动，有专门的杂役引路，驶进了院子里。沈泽川面朝车窗，在黑暗里听到了酒家楼上去。那各色的灯笼琳琅满目，透过车帘，像是色彩斑斓的波光，晃得人意乱神迷。六儿进了庭院，就啧啧称奇。他进廊子前把鞋给脱了，抱在怀里，跟在费胜后边左顾右盼，嘴里念着：“ 这他奶奶的，得花多少银子？” 费胜看了眼廊子：“ 没个百十万，砸不出来。” 六儿没见过那么多钱，费胜也没见过。要知道，在去都，咸德年间给李北启动的军费总开支也才200万封顶，朝臣们缩减了俸禄，勒紧腰带把李北铁骑和启动守备军给供了出来，朝廷都穷疯了。但是在这儿，严和如挥手就是几十万两，砸下去就是为了招待人的。路上确实辛苦，费胜不敢再让沈泽川熬，候着人把药吃了，就招呼下属打水，把床铺收拾好。他不敢催沈泽川休息，就悄悄吩咐丁桃上。费胜没有叫严氏的人进院伺候，锦衣卫层层把守着庭院，他留在最后一层，夜里要守在沈泽川的檐下。不仅是地上，这院子的飞檐屋脊上也有锦衣卫。丁桃白日里在马车里睡得饱，这会儿带着立雄坐在上边写写画画，临行前萧迟言那句话时不时会在费胜脑海里重现，以至于夜里沈泽川咳一声，费胜的心就往喉咙眼里跑。沈泽川对敦州不熟悉，但是今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梦魇来得厉害，查实天坑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却是建兴王府。那暗淡无光的屋檐底下坐着又聋又哑的母妈。沈泽川站在昏暗的屋里，觉得口渴，桌子那么高，他踮着脚去够茶盏，却拨到了地上，瓷碎溅在脚边，刮伤了沈泽川的手指。沈泽川啜泣起来，他莫名很伤心，像是摔碎了件宝贝。可是不论沈泽川怎么啜泣，母妈都背着身专注地在刺绣。他把手臂拉长了，再摁下去，影子拖到了沈泽川的脚边，变成了诡异的长生怪物。 他反复做着一个动作，周围一片死寂。沈泽川手指撕裂般的疼痛，他在焦灼里攥起小袍子，把割破的手指裹了起来，袍子很快就渗出血色，像是山茶摔在了雪地里，碎得又红又艳。沈泽川的右手双指抖得厉害，那火燎般的痛感让他霎时间清醒了。他疲惫地抬起右臂，张开手掌时发现双指不能自如动作，窗纸隐约透着亮光，他竟然睡到了这个时辰。沈泽川割回手臂，让汗沿着病躺下去，约摸片刻他翻身而起，穿戴的时候双指微蜷。费胜听着动静回头招手，示意端药的下属过来候着，那边门就开了。费胜先袍迈进去，沈泽川正站在铜盆边洗漱。费胜绕到一边轻声说， 主子，一早就叫了大夫，正在那边等着，咱们传进来瞧瞧。 沈德川把帕子搁回盆里，难得没驳他， 叫吧。 费胜立刻欢天喜地喊人，他在这个空隙里跟沈德川说， 昨夜就放了人出去，有六耳的旧交情在，消息来得都快。主子，雷惊蛰在城里呢。 沈德川立在门边回看了眼费胜，若有所思。雷惊蛰反应这般快，说明他们对辎重押运的路程都牢记于心，把逾期的可能也算在了里边。这些天队伍没有到，雷惊蛰就立刻下到敦州，看来是想查明白蝎子是被谁解了。 辎重往次州走，有离北铁骑随行看押，消息传不了那么快，眼下也该进了次州，不论雷惊蛰能不能查到，东西和人已经是咱们的了。 费生让开身看沈德川喝药， 但是在城中活捉雷惊蛰太难了。主子，这敦州还有400个蝎子在看守被他们俘虏的土匪，怕都能算是雷惊蛰的兵，咱们人太少了。 沈德川苦得微皱眉， 雷惊蛰如今还没有把洛山和端州收拾干净，这表明他手里的兵不够用，偷运军械很可能就是想要讨好边上，因此敦州城内的400蝎子未必就肯听他指挥。况且咱们到敦州是来和气生财的，不是强取豪夺，凡事可以慢慢来。 他把空碗递给费胜， 辞州进来无要事，我有的是时间和他玩。 费胜接碗的时候瞧见沈德川垂在袖口的手，面色一变，先袍就跪。 啊，这是折了，主子，路上赶得急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我竟然没 赶路要紧，半道上也找不到什么好大夫。 沈泽川看费胜诚惶诚恐的样子， 只是折了两只手指，又不是断了，等会儿让大夫附上钢针缠起来，养半年就好了。 沈泽川讲的轻描淡写，费胜却听得心惊肉跳，他不知道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撑着地红了眼眶，声音颤抖地说， 主上臣死，没有禁卫在侧还让主子受伤的道理。 他说着抬起手照着自己的面颊就是几巴掌， 还让主子亲自出手相救，都是我等太没用了，还请主子责罚。 费胜现在带着锦衣卫，他跪在这里干净利落地给自己几巴掌，也是扇在外边人的脸上，就是要把姿态压低了，让内外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事是个警钟，往后不能再犯，沈泽川伤不得。他们被韩城抛弃到了中博，在被萧迟也拒绝的那一刻起，主子的人选就只有沈泽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